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22:0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旁边没有男左，是的，他今天呢还有一点事情要处理，所以让我陪伴你度过这个晚上吧。突然间好想问你，你在烦恼些什么？休假归来，觉得一切都还是很熟悉。虽然房间里没有男左，但我会想你在那里。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 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 在这个晚上问你，用这首苏打绿的歌问你，你在烦恼着什么呢？可能你好像觉得有点一言难尽，太多又好像也不足为奇。这些烦恼大概与你在这2018年的每一天都相伴着，已经习惯了。有一句话也说，我们常常是爱着自己的烦恼，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情绪上的牵扯，大概烦恼就不称之烦恼了。比如说身材还不够完美，比如说爱人他的某些地方做的还不是让你满意，这些细节的烦恼是不是都因为你的在乎，都因为你对某些事情的追求，一种极致和精致之后才会诞生的呢？至于工作中的烦恼，那不是一下子能解决掉的。平静，如果无法改变事实，那就试着改变看待这件事的态度。在2018年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今天晚上是我独自陪伴，我也很想和你聊聊广播中的悄悄话。于我而言，刚刚休假回来，就好像是手机充电绝对是90%以上的满格，心里特别踏实，觉得好像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可以去面对。这就是变相的告诉我们，人都会有一个疲劳期，在疲劳的时候呢，就按一下暂停键。当然有能力去按，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不能的话呢，也要去努力的让自己先停下来。盲目的往前走，没有在路程上收获，或者说让自己有所提升，那样的前行其实只是一种无用功。慢慢你会知道，不能要求每一天都尽善尽美，但至少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你真心需要并且获得之后极其愉悦的。人生不可能完美，但也不能总是那么糟糕。2018年的尾声，是时候想清楚一些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轻松，更加有方向性的走向2019。当然今天晚上我还会和你分享暖文章，在第二时段。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 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哦，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哦，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很多特别的日子都非常适合告白，所以我想也有人在今天大声地告诉了喜欢很久的他，我爱你。当然从这个信号开始之后的日子里，将会伴随着爱的甜蜜苦涩，还有种种之前你不敢想象但都会发生的事情。当我读到了听友木乃伊爱跑偏你的小纸条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上一档节目那首歌好像给你几分钟的不愉快了，是吗？你说一个人吃饭在今天本来就伤感，正想点首歌给我多年未见的他，点那首好久不见吧，自己偷偷喜欢了他三年无话不说的朋友，最后坦白了自己的感情，一老死不相往来结束。马上四年了，可我依旧站在原地等他，但生活不是还得向前吗？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节目里就传出了好久不见，前奏一响，我已泣不成声。这种感觉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定懂，就是不经意之间从广播里听到了一首特别扎心的歌，而扎心的缘由就是因为心里的未放下，而这份未放下就是和自己的未甘心没有和解。说实话，从友情过渡到爱情能够成功的当然有，但是大部分都好像是拍拍肩膀还是好哥们儿，像你这种以老死不相往来结束，说明这个男人他大概还是更爱自己，甚至他的另外一个，应该是他的另外一半，也不希望他 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一直喜欢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不是一个成熟的朋友，甚至也没有把这份友情看得很重的人。有一句话不是说，当你放不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想一想人家是怎么把你放下的。所以有很多好久不见，真的可以当成是不如不见。下定决心勇敢的告别，真的才会有一位老人给你一份礼物，获得新的生活。 伦敦总已乱雨点，成早机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表演。 曾读过一位作家写过的话，你爱过的人都会记得你，因为他们曾经得到过你执迷的、纯粹的、巨大的、不问代价、不计投入的爱慕。所以别难过，他们会疑惑，会遗憾，而你放下之后可以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当然大前提是你要相信自己有过更好生活的能力，才不会在这样的夜里听完好久不见，听可惜不是你，又会超级难过。当然如果你想难过，我一定让音乐给足你这样的气氛和情绪，但是你要答应我， 是在2018年的年底，第彻头彻尾的难过，全新一年不这样了。 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那么失去的便都是命运的玩笑吧。在这样的夜里，本来和你应该聊点开心的，可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应该是敢于正视自己的不开心。 Starry starry night， 在这个时段里只有10秒钟的时间了，所以我只能和你先暂时道别。第二时段我们听听暖文章，如果想和我分享你的心事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语微博，一会儿见喽。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风较大，气温较低，最高气温 3.4 度，入夜后风力渐小，气温下降速度也很快，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9度左右，体感很冷。未来几天气温持续较低，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26号到30号，本市出现持续低温天气，日最低气温都低于零下10度，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零下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好久不见，张一白又导青春片了。日前改编自作家李泽林同名青春小说《风犬少年的天空》开机，爆出彭昱畅、周依然、张静怡、梁靖康等主演。有待官宣的阵容中，除了彭昱畅，女主角周依然曾主演过吴克群的《为你写诗》，人送美名小杜鹃。再来关注《地球最后的夜晚》首映礼在北京举行，毕赣、汤唯、黄觉一众主创亮相现场。在发布会上，众主创分享了电影里以及幕后创作的心碎时刻。片中黄觉游走在现实和梦境，二弟和三弟之间执着追寻汤唯的故事，让人期待着能与曾经失去的人重逢。最后再来看由史泰龙、迈克尔 B 乔丹主演的好莱坞励志大片《魁迪：英雄再起》，自定档1月4号以来就引起了广大影迷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对1976年上映的洛奇系列电影有着深厚感情的影迷们，电影回顾热潮正在进行。为了怀念经典，同时帮助影迷了解该片剧情，近日《魁迪：英雄再起》曝光了魁迪父辈故事线的短片。短片由面包机迈克尔 B 乔丹口述，为观众展现了迟暮拳王洛奇与魁迪父子的传奇故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22点34分4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工作男叶谦，

特别喜欢一种说法，时光加上人等于缘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遇见谁有怎样的对白都是一种缘分。2018年接近尾声，这一年无论你遇见了谁，都请务必相信总有人在偷偷爱着你。这几天被一部暖心的短片刷屏，短片的主人公小刺猬是一个转学生，刚来到新的环境，他友好地和同学们打招呼，他小心翼翼地与周围的一切相处，却发现满身是刺的他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和大家和平共处。担心被小刺猬刺伤，身边的人开始远离他，他渐渐地发现已经没有人爱他，自己只能孤零零地过冬。直到12月24号来临，大家窃窃私语，然后送给了他一份礼物。小刺猬不解地拆开礼品，是塑料泡沫。大家又重新回到他身边，帮他的刺上插上一个一个的小泡沫，热情地拥抱他，欢乐地簇拥着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小刺猬，有太多的小脾气小任性和太多不被他人理解的东西，而这些刺总是会不经意间刺伤别人。但幸好即使我们满身是刺，也总有人愿意并努力去用温暖去融化你心冷的冰冷，用爱去原谅你的缺点，用力去拥抱你守护你。这世界上总有人爱不完美的你。在2018年的尾声，不妨大声地对他们说，这一年谢谢你爱我，谢谢你嘴硬心软的人，不经思考说了错话伤到别人，冲动鲁莽捅了娄子给大家带来麻烦，神经大条忽略了他人的感受。我们总是这样大大咧咧，一不小心就犯了错。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到因为你犯错而一票否决你的人，我们遇到了嘴硬心软的人，他们会一边嘴上凶狠地警告你，嫌弃你的鲁莽粗心心直口快，又一边毫不在意地原谅你。当我们遇到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又总是一边口是心非地狠心拒绝你，转过身又会心软地默默帮助你。都说嘴笨心软的人心最真，每一个嘴笨心软的人背后都有一颗柔软的心。比起那些表面笑嘻嘻却爱记仇的人而言，嘴笨心软的人才是最懂得包容的人。嘴笨心软的人，嘴笨心软的人一直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告诫我们要改掉自己的小毛病。谢谢你嘴硬心软的人，谢谢你从不把我们的糊涂事儿放在心上，谢谢你总是在最关键时候出手相助，谢谢你为了顾全彼此面子在那个时候用另一种方式来成全我们，谢谢你逼我一把的人。你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都明白，勇敢一点果断一点努力一点，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 是有时候，就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优柔寡断，又为什么始终不敢往前走一步？我们总是自卑，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心里想了千百遍要快点辞职，不要在毫无价值的工作中蹉跎时光，心里无数次想着要去向喜欢的人告白，头脑中试想了一万遍别总和烂人烂事纠缠。可是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始终都不敢踏出那一步。知道那些真的把你的苦痛看在眼里的人，他们会温情地鼓励你，恨铁不成钢地泼你冷水，逼你一把让你往前走。很多人说，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替你买药的那个人最爱你，其实那个逼你吃药的才是最爱你的人。深以为然，真正在意你的人会在意你的健康，在意你的喜怒哀乐，他们爱你的方式从来不是说说而已，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对你好，用真心去给你你真正需要的爱。谢谢你，愿你逼我一把的人，谢谢你，在我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告诉我你可以，谢谢你，在我在温水煮青蛙的时候提醒我别贪图安逸，谢谢你，在我混乱的时候告诉我勇敢去爱，勇敢开始，勇敢再见。谢谢你，陪我疯，陪我傻的人。有人说，真正爱你的人，不是雨天为你撑伞的人，而是陪你一起淋雨的人。雨天为你打伞的人，固然可贵，可是能陪你淋雨的人，更是一心难求。他们懂你，更愿意陪你，他们陪你，更愿意守护纯真的你。成年人的世界，认认真真做大人的人很多，可傻傻笨笨陪你做小孩的不多。理性克制的人很多，愿意陪你疯疯癫癫做傻子的却寥寥无几。很喜欢一个玩偶，很喜欢一个游戏，甚至很喜欢做某些无趣幼稚的事情，总有一百个人嫌你丢人就避开你，但也总有那么几个人会悄悄告诉你，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然后一个人的孤岛可以变成几个人的狂欢，一个人的游戏可以变成几个人的游乐场。谢谢你陪我疯，陪我傻的人，谢谢你让时光变得难忘，谢谢你让我变回自己，谢谢你让我们潇洒坦荡，谢谢你温暖善良的人，看透了世态炎凉，才知道不是所有的善良都是天性使然，那是看穿邪恶后依然坚守的选择。体味了冷漠无情，才知道不是所有的温暖都是理所应当，那是体味过孤独无助后的主动给予。越不被善待的人越懂得真实善良，越饱受严寒的人越懂得温情可贵。跌倒了有人扶，生病了有人照顾，即使是陌生人也愿意给你一个肩膀，给你一句温暖的话语。何其有幸能得到世间的善待，谢谢你这些温暖善良的人，谢谢你在黑暗的夜点亮了一盏灯，谢谢你在风雪的天给了一个躲避的屋檐， 谢谢你，让我们依旧相信，人间有最美的四月天，有爱，有暖，有希望。谢谢你，不离不弃的自己。网络上有一个新词，叫懂事崩，说的就是渐渐成熟的我们，也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就连崩溃都懂事地为自己安排好时间。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懂事？即使满腹心酸委屈，也一遍遍压住眼里的泪水。你会不让嘴边的抱怨说出，和一碰就会爆炸的脾气都忍住。现在不可以哭，今天的工作没有做完，今天不可以发脾气，以后这个人还会继续打交道，明天不可以打不起精神，明天要参加孩子家长会。若不是百炼成钢，谁能饱经风霜？若不是咬紧牙关，谁能一路向前？有人说，我们要感谢一路走来的敌人、难题、痛苦、讥讽、嘲笑，因为是这些障碍成就了我们。并不是，我从不感激苦痛，因为痛苦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是坚强的我把痛苦踩在了脚下。我从不感激敌人，因为敌人带来的只有恶意，是倔强的我一步步击败对手，跨越障碍。我从不感激生命中的不美好，因为不美好的一切本身只有黑色，因为是不一样的我在不美好中把黑色变成了彩色的自己。这一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这个一路向前不退缩不逃避的自己。当我们对所有人都道过谢以后，愿你能认可自己，走心地告诉自己，2018年你辛苦了，2018年谢谢亲爱的自己，谢谢你让我变得更喜欢现在的自己。谢谢你。 半个夜晚你不在身边怎么晚安，天好蓝要和你一起看，起风时有你来温暖，心事简单一句说完，要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有眼泪也因为你灿烂，你微笑因为我盛开，要谢谢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Yes,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美好的世界，在这样的晚上听上去还是很吻合你的心情吧，一切都变成了非常安静，状态很祥和的感觉。收到了听友文德邦的小纸条，这个名字真的应该是在所有的求红的夜里我都没有看到过的。他这样写道，有十来年了吧，我在出差回家的高铁上，离开北京七年了，没想到在12月25号的晚上再次听起这个节目。韩丽还是那个韩丽，还是那首熟悉的男左女右的片花，这边没有雪但也很冷，调频收音机变成了网络直播，短信参与变成了微博回复，当时一个人单身听节目变成了一边听节目一边跟爱人聊即将到来的宝宝，突然间觉得好神奇。这大概就是时间带来的变化，生命活着的乐趣所在吧，因为它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哪怕你现在想起这2018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积少成多，在一个量变的数额达到的那一个年份里，就一定会发现和发生一些质的变化。你看，10年的时间，终于让我们的听友们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都是越变越好。一个出生在11月份的老主播，大概对于坚持，对于在夜里的陪伴，可能会有他一些比较坚定的信念吧。所以明年2019年，男左女右将会继续陪伴各位朋友，而且老的片花，老的声音都在这里。一如我希望的，无论你走了多少年，回到这里还会看到熟悉的一切，会知道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当中依然会有一些为你一直预留的纯真和美好。当然这份不变中也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彼此理解和了解才能够延续的复古的情怀。愿2019年我们还能这般在夜里惺惺相惜。 章在哪里还可以看到吗？很多暖文章真的觉得能触动内心，很想再读一遍。糖葫芦 H S， 我答应你在2019年会让你有一个小角落，感受到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哪怕是某一天我不再做电台，是因为我退休了，可是你还可以在那里感受到我曾经的一些回忆的片段，一些文字，还有一些生活里的只言片语。对，会有那么一个地方，我不需要它多繁华，我只希望来到的人们都觉得好亲切。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

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欲望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 说爱情回来过，连卓琳、蔡依林都对这首歌很有感觉，所以他拿回来翻唱了。可能在爱情当中，两个人分开太久之后，就很难在很平淡无奇的日子里相见，有没有内心的波澜，大概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起伏吧。所以这样的歌曲也会暗暗地抚慰那些也非常想念多年前的某个人，但真的会回到生活的本身，不再去想那些，因为毕竟你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你已经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角色中的人。雪丫头，谢谢你，你说现在是带着宝宝一起听歌。11年的时光里，真的很开心你们都开始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个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叶谦没有来到直播间，但明天晚上他会来的。2018只剩下最后的7天的时间了，如果说开始盘点、开始细数、开始沉淀，都是不错的时间了。且行且珍惜我们拥有的2018年的尾声。 汽笛声一响起，催促你我该回首到别离。春风透着凉意，这情景很难叫人不哭泣。将人背弃，怎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总难猜透，猜尽眼底却依然失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别离，人生怎可能尽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 23:41，我不知道各位都在哪里听着这档电台节目。当我看到这张小纸条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在异国他乡的 HOHO GO， 他说：“天哪，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听男左女右，高中的时候我还当过一次红人呢。如今我都快24了，10年了，真快。”每当听起男左女右，就会想起初中的往事，好怀念那个时候。现在的我在异国他乡求学，马上就要回国了，很激动。虽然一个人在12月25号的夜里很孤独，但是听到男左女右，瞬间就治愈了。好啊，让我们一起坐上音乐的时光隧道，回到那年我们听过的，特别为所有的爱听男左女右的听友唱出的《你最醒目》，当然不是我唱的了，而是来自 Alan 苏醒，他告诉你的《你最醒目》。 人群中总有亮眼的时候，孤单中总有安慰的时候，为我护航的牵手，有勇气往前走，温暖的时间过了多久，还会有多少坚强的理由，在星空之下我们点点头，拥有过分享过这份感动，珍惜过就足够，感谢你给我的每一次掌声，谢谢你给我一个真实的梦，望不到前方却依然在身旁陪伴我流浪，黑夜有最真实的力量，感谢你给我的每一次掌声，谢谢你陪我的每一段旅程，回忆中走过的每一步，现在的每一步，从今后的每一步，因为你最醒目。 给我的每一段旅程，回忆中走过的每 太醒悟了，回忆中走过的每一步，现在的每一步，从今后的每一步，因为你最醒悟。 微甜的回忆，在听完刚刚那一首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你最醒目》之后，真的会觉得时间啊，真的就这么走过了11年吗？是的，它还将走得更远。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这段记忆就一直以非常有生命力的状态延续着，这样很好，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坚持，他们就在那里。比如一档电台的广播节目，不管你听与不听，我们都在这儿。不管你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些什么，又到了哪里，我们还在这里。